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放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首届北京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正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内举办，围绕体育、冰雪两大元素，让逛庙会的市民动起来。来听报道。 我现在在石景山的雕塑公园，首届北京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的现场，我要跟着体育明星、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杨宇和沈小雪一块儿来逛庙会。他们俩来到庙会呢，新鲜感还是挺强的，马上就进入到了高跷巡游的队伍当中去，不断的拍照。 因为我没怎么见过， 在庙会当中舞狮子、皮影戏、耍中翻，这些传统的民俗活动肯定是少不了。另外庙会餐饮、南北小吃的汇聚，也让我们的体育健儿大饱口福。 谢谢您， 拿了一个棉花糖。既然名字叫新春体育庙会，最重要的就是体育体验项目。杨宇就来到体育体验中心，跟着非遗传承人一块儿学抖空竹。 右手发力，右手发力，右手发力，这只手就随着。对，哎， 杨宇学得非常快，很多市民都在这儿围观。现在呢，我身旁的市民李女士，她也抖起了空竹，并且带着孩子。 有那个空竹，还有小时候玩的弹球，你们全家带孩子的玩，因为像现在孩子都没见过这东西。 庙会之内还有冰场，大家可以在这儿滑雪车。另外，在 VR 体验项目当中，还可以感受 3D 电子的冰雪世界。首届北京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从正月初一一直持续到初七，除了方形冰场、弧形冰场、冰雪体育设施之外，还有全民大冲关、城市斗牛、投篮之王这种群众性的体育娱乐项目，大家的这个春节可以动起来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市旅游委发布以激情冰雪魅力北京为主题的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在春节期间推出民俗庙会、冰雪赛事、购物美食等多个主题上百场节庆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推出10条自驾游线路。春节期间，地坛公园、龙潭公园、八大处公园、红螺寺景区等10家公园和景区将举办春节庙会活动。对于热衷自驾游的游客，市旅游委等相关部门还推出了10条冰雪休闲主题的自驾游线路，包括北京市区到八达岭和张家口崇礼的冰雪冬奥自驾游，以及冬季养生自驾游、冰雪长城自驾游等等。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将持续到正月15元宵节，是本市为发掘冰雪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来京游客及首都市民冬季文化旅游生活、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备而开展的重大节庆活动。昨天开始，机票价格迎来了大幅折扣阶段。最新的机票大数据显示，北京出港境内多条热门航线已经低至1折2折，出境航线甚至出现了价格倒挂的现象。元宵节订张机票出境旅游，价格只要春节前的一半。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现在面向全球发布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赢得大奖。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投稿地址是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歌唱北京征集组，期待您的参与。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两三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以多云为主，夜间湿度增加，能见度转差，有轻雾，路面比较湿滑。今天下午气温回升比较明显，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您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吃饺子上集。 天上一阵黑咕嘟，好似白面往下扔，倒比棉花来得冲，如柳栽花一般同。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坟头总比馒头大，井口是个大窟窿。三九隆冬，滴水成冰，这大冷天的，您走路可得留神，脚底下尽是大窟窿。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这大年下的，咱们这相声有戏呢，也得跟您讲点过年的故事。今天给您讲的故事啊，就跟过年有关。什么呢？吃饺子。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得包饺子吃饺子。可是咱们今天这故事里的饺子呀，那可是有别样的吃法。怎么吃呢？您还是自己听吧。这故事啊，发生在咸同年间。那位说了，这什么年号啊？嗨，那就是说呀，不是咸丰年间，就是同治年间，我也记不清了。嘿嘿，有一户人家呀，有这么几兄妹。 顺子，你们俩要不要啊？要不要？ 哎呦，不要！老四不是说你，你赶紧管上啊！ 不， 连队要不要啊？要不要？ 不要不要！老四不是说你要不要？ 不， 哎呦，我不是我说你，嘿、哎， 我这又来了，飞机带翅膀，我可就剩一张牌了啊！ 不是一张，不要！不是说你啊，你瞧你那副嚣张的嘴脸，老四给点力呀、 啊！哎，他肯定是没有，肯定是没有啊！ 这， 嘿，我说真难为你憋了这么半天啊！哎，行，接着出，我这还亮了，就剩一大猫，怎么着吧？就剩一大猫， 顺儿。 土炸弹还有这么长的顺儿啊！哎，不是，老四，你别藏了牌了吧？你别藏了牌了吧？ 大哥，不是我说你啊，你玩牌怎么这么不光棍呢？啊， 老四，别理他啊，接着出。 没。哎呀，老四，不是我说你啊， 扮猪吃老虎啊！行，服了你们俩了。我说老四，你能不能别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结巴呢啊，还以为你结巴呢。 能， 能你倒是说呀， 说呀 ， 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哟，老四你还会绕口令呢？ 不是说你偷着练的吧？啊，接着说。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拎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了个喇叭，拿塔嘛的喇嘛想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哑巴说行。 差点闪着我，什么叫哑巴说行啊？啊，那哑巴会说话吗？哑巴会说话吗？ 大哥你也别矫情了啊，老四这惜字如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是我说你啊，你能让他说出这么一长串也不容易、 啊、不是他这个啊，他这个 哎，你们俩啊干什么呢？是不是又欺负我们老四呢？ 没有啊，二姐，这不老四正给我们表演节目呢是吧？不是说你 啊。行了啊，你们俩也别玩了，爹找你们有事儿 啊。不 爹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好像是什么秘方的事儿。哎呀，你们自个儿问去吧。 这兄妹几人呢，可都出场了。老四天生不爱说话，每天竟是嗯啊这事，哎，都快成凉活的。老大老三这平时可没少挤兑老四，可您听他们打牌呀，这老四嘴上不说，心里边有算计，说白了蔫坏。这二姐呢性子最直，看不惯这哥俩老欺负这老四啊，平日里呀就老护着他。要说这几个人的家世，那也是相当了得呀。祖上在前朝，就是大明朝啊，那就当过御厨啊，曾经给洪五爷做过那道著名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传到他们老爹这边，也在御膳房啊当过差，手里还攥着一个宫里传出来的饺子秘方。这故事就发生在这秘方上。 大哥 啊， 刚才爹可说了啊，这次按照这个秘方找食材找全了，回来咱们正好能赶上过年包饺子。不是我说啊，这秘方爹也念叨好久了，这次终于能见着了。 这秘方你也看了，有几味食材他还真不好找，这趟出门怎么着也得两三天吧。啊，怎么也得两三天。 哎，你们仨， 哎呦，我说你个丫头，别老在那哎的，行不行？他们俩也就算了啊，你就不会叫我一声大哥呀？啊，叫我一声大哥呀？ 我就哎了，怎么着吧？ 嘿，我这暴脾气，我还真不能怎么样你，谁让你是咱家的姑奶奶呢？啊，您是姑奶奶呢？ 别说那没用的啊，哎。爹是不是让你们几个去按照那秘方找食材呀？ 嗯，要不说您是贴心的小棉袄呢，爹他老人家有什么话都先跟您说啊，都先跟您说。 对呀，二姐，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想给我们几个摆酒送行啊？啊，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这饺子好啊，好吃不过饺子，这好玩不过。 老三，那个好玩不过吃鸡 啊，这吃鸡好玩啊！不是我跟你说，我那八北京的98K， 行，吃鸡啊！老三，你就等着落地成盒吧你。 行了，别斗嘴了，烦死人了！哎，有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几个出门得带上我 啊！ 啊，什么呀？有意见啊？ 没。 我说你们都被这老四传染了吧，说话也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报。 不是二姐，不是我说你啊，你跟着我们出门我们没意见啊，二爹同意了吗？ 哎，开始是没同意，但我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爹说了，你一个女孩家家的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呢？在家里闲着待着这不挺好的吗？ 是，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就对了。不是你是跟爹怎么说的呀？啊，你怎么说的呀？ 老爹讲话 啷个哩个哩个啷， 李太偏 等等， 谁说女子？ 哎，等，停， 没唱完呢，这个 还唱上了，怎么还唱上了？ 哎呀，我这唱的不比说的好听吗？哎，你还真别说，我这一大段唱下来呀，把咱爹给说动了， 哈哈， 不但让我出来了，还交给我一个任务。 哎呦，不是，是什么任务啊？什么任务？ 监督你们俩别在路上欺负我们老四。 嘿。这爹有偏心啊，不是我说，谁说我们俩欺负他了啊？就他那心眼，不欺负我们俩就算好的了。 说的就是，我说二妹啊，你就放心的监督吧啊，咱们也都准备好了，就上路吧啊，这就上路吧。 哎，我说大哥， 嗯， 不是我说你啊，这老四平时不言不语的，净占便宜了，回头还在爹那儿装可怜，着实可恨啊。 就是，刚才就应该跟爹说， 别逮着老四，叫咱哥俩去，是不是？找食材嘛，不就是？就咱俩去就得了。 是啊，大哥，不是说你 啊， 我有一主意， 怎么着？ 咱可以整整， 整整他。 咱们这么办？ 好好好。 二姐说服了老父亲，跟着兄弟三个，顺便监督着老大老三。这哥俩拿姑奶奶没辙呀，可就恨上老四了。老三坏点子多，想了个主意，算计老四。这是什么主意呢？ 哎呦，不是我说啊，咱们就这么赶路啊？ 不然呢？有马骑不错了，行不行？哦，你还想坐卧铺啊？你抢得着票吗？ 不是，二姐，不是我说你啊，我是说咱们出这趟门干什么去啊？是吧，大哥？ 对啊，咱们干什么去？咱们干什么去？ 是啊， 哎，你们俩挤眉弄眼的干嘛呢？啊，你们出门是去找食材，是不是又出什么坏点子了呀？ 哎、二姐，好，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咱们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还得找那些不认识的食材，这是不是得有点学问才行？ 就是啊，老三说的对。咱们得看看谁有学问啊，看看谁有学问。 哎，这大哥说的对，这学问怎么考呢？不是我说啊，有好几种方法，比如说这个对对子，我出一上联，谁要是能对出个下联，就算有学问。 哎，老三，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好比说吧，我这上联是天， 天。那我下联就对地、啊、 哎， 我就对地， 哎，是这意思啊？不如说你啊，我出个男的，我这上联是山羊上山， 那我就给你对水牛下水啊，水牛下水。 不是我说你，你还真对上来了啊。那我这上联能加字， 这我这下联也能添字啊，也能添字儿啊。 我这上联是山羊上身，山碰山羊脚。不是我说你啊， 我这下联是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啊，水没水牛腰。 我还能加字儿啊，不是我说你， 我还能添字儿啊，我还能添字儿。 山羊上身，山碰山羊脚。不是我说你啊，这山羊它得撞山上了，疼得它叫了一声。 我给你对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水没水牛腰。这水牛在水里头跑舒坦了，他叫了一声啊， 您有点意思啊。想不到我这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船长，今天遇到对手了哈。不是我说你啊， 哎，那你对不过我这读过两年书的陈世忠迷途的小书童啊，迷途的小书童。 你们哥俩这口都远，别说了啊，我可要听吐了。闭嘴，都给我闭嘴。 停，台词很熟吗，大哥？看来我得出个千古绝句了。你听着啊， 出，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不是我说你， 行，你别憋死，您这哪是对子，这不绕口令吗？啊，你还不如老四那个哑巴说行呢啊，哑巴说行呢。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听我解释啊，我这上联是有典故的。 什么典故啊？啊，什么典故啊？ 我这讲的是过去的事儿 啊。 不是我说你啊，话说孔圣人周游列国，有这么一天呢，走到一片荒野里，突然天降大雨，没地方躲呀。可巧了，路边有棵老树，圣人呢就藏在这树窟窿里，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不是我说你， 这么大一圣人钻树窟窿里去。 哎呀， 那后面那窟窿孔呢？啊，窟窿孔呢？ 树窟窿里有了孔圣人，这不就是窟窿孔吗？不是我说你， 哎，这好，那孔出窟窿啊？孔出窟窿怎么回事？ 这雨停了呀，圣人他就出来了，所以叫孔出窟窿。出来了以后，树窟窿空了，就是窟窿空。不是我说你，所以连起来就是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不是我说你， 行，赶紧喘口气啊，赶紧喘口气儿。 哎呀，还真难为的你能圆得上来。 哎， 不过呀，哎，我觉得也就一般。 嘿， 这下联啊，我都已经想出来了啊，我已经想出来了。 呦，你说你说，不是我说的吗？ 听好了啊，哎，叫日，啪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噗噗噗，滋滋滋，啊啊，噗噗噗，滋滋滋。 不是您这什么玩意儿？我说啊，不是我说，你这一嘴的零碎， 我这也是有典故的啊，有典故的。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能说出什么典故来？ 这不就去年夏天啊，咱家的院子，哈哈，咱家院子。 去年咱家的事儿，这也叫典故啊？不是我说你， 哎，这是比较新的典故。你别跟我打岔，我给你讲啊，听着，去年夏天。咱家院子里头啊，这苍蝇啊、蚊子呀、跳蚤啊、蛾子、小鸟、知了、马蜂啊、什么呱呱枣啊、燕子虎啊、屎壳郎啊，哎呀，满院子这么一通乱飞啊，一通的乱飞。 哎呦，我不是我说你，你合着咱们家住亚马逊丛林呢？ 啊，听着，这都是有用的，你知道吧？ 说， 哎，就有你头一句啊，日啪嗒，一屎壳郎撞我那个屋子那纱窗上了。日日加大啊， 呵， 哐！我一害怕，把茶杯子碎了，哗啦，把砂锅砸了，哐哗啦，扑通通，我从炕上掉下来了，哎呦呦，硌着我这老腰了，噗噗噗，我摔出沙地来，滋滋滋，蹦出沙汗。 哎呦，不是我说呢，就你这， 哎，打住打住打住打住啊！你们俩别挨骂了行不行，少听点相声行不行啊？还有你们那满嘴的口头语，闭嘴。 哎呦，这老二你不明白，二妹啊，好好学着点，大哥这叫学问啊，这叫学问。 行行行，就算你们俩这是学问。哎，那你们哥仨在一块儿怎么对对子呀？哦，一个说上联，一个说下联，还有一个呢说横批啊。 行， 你别捣乱。 二姐说的也有点道理啊，不是我说你啊。哎，要不这样，咱们就作诗，正好四个人，二姐你好歹也跟先生识过两天字，你也参与，咱们一人一句，得合辙押韵，合情合理，前后说的得是一个事儿。要是说得上来这句诗，跟着一块儿走，要是说不上来，您趁早回家。 哎，老三这主意我同意，哎，哈哈，我同意。 嘿，我说你们这针对我还是针对老四呢？啊，我不同意，2-1，老四你呢？ 行。 嘿，又行了。我说你是真傻加傻，你看不出来他们俩想把你撵回去啊？ 不是我说你二姐啊，你怎么净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 你们俩我还不知道吗？从小就欺负我们老四，爹小时候经常跟咱们说兄弟要和睦，哎，还给咱们讲那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我看你们全给忘了。 谁说的？窟窿孔吗？当地的哦，对，那是孔圣人，不是孔融。孔融让梨这个故事啊，我也记着，我可记着呢。 大哥大哥，不是我说你 啊，我倒是有点模糊了，你给讲讲。 不是，我给你讲讲，听着啊，我给你们讲讲啊。就话说呀，从前有一小孩叫孔融。 哦， 他爹妈呀老闹别扭，老吵架， 嘿， 动不动就说我跟你离婚，我要跟你离婚。就有一天，孔融实在忍不下去了，说行，你们离吧，你们离吧。 你这是孔融让梨呀？ 那不是 老大，就你这点学问，您还想作诗？ 是啊，这好像爹当年不是这么说的吧？哎，算了，我不是说你们，反正刚才老四同意了，3-1提议通过，这样，咱们按岁数来，大哥您先来。 好，我说啊，哎，那咱们就从这出门开始说。 得嘞， 哎，我这句是出门上刁安，哈哈，出门上刁安。 就听你这第一句啊，你这词儿也就是个喊麦的水平。听我这句，上马守街边。 好，我这句是，此句谁得中？嗯，老四，不是我说你啊，该你了。 咱 啊，这师爷一个字儿啊！不是我说你就说这行吗？ 哎、 这个， 哎，你别看他这一个字儿，可顶咱们15个字儿呢。你看啊，出门上雕鞍，上马守街边，此去谁得中？咱 嘿， 连我都算上了，我都跟着沾光，没毛病啊！走吧， 这真不是我说你啊，我的这不。 哎，我说老三 啊， 不是，那你这做事的主意行不行啊？啊，行不行啊？ 大哥，你就放心吧啊！不是我说你，你这路上机会多着呢，咱们呢走着瞧。 老三费尽心思想的主意啊，这老四一个咱就给解决了。有二姐一路上的监督保护。老大老三想整老四啊，却怎么也不得手。那么他们后来又想出了什么主意呢？这一路上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吃饺子》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总策划李杰，监制吕游，总导演张有信，导演马笑宇、徐超，编剧徐超，录音制作马笑宇，说书人由赵亮演播，老大由季彤演播，二姐由思农演播，老三由夏明演播，老四由浩洋演播，和尚由马笑宇演播，小二由徐超演播。 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电信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迎门贺新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吃饺子》下集。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上回啊，咱们说到兄妹四人出门，那哥仨是奉了老爹的命令出门找食材包饺子的，这二姐呢是跟着出来玩，顺便监督着另外俩人别欺负老四。路上啊，老大老三合计着把老四给挤得回家，想了大伙儿一块作诗的点子，没想到几次啊，哎，这老四还真把事做上来。老大老三不沾心呢，赛诗会啊还在继续。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地久当歌唱，初心如喜悦，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行， 我说老四，你也太难了吧？啊，你唱个歌，你都是一个字儿啊，一个字儿啊。 嗯， 还哎。哎，你们瞧啊，前面有一波娶媳妇的，哎，娶媳妇的。 哎呦，不是我说你啊，这家娶媳妇还挺讲究的。你看啊，这24人的小台，1丈2的明镜，30对雪柳，一堂狮子精。 啊，老三，你这是娶媳妇吗？这不是出殡的吗？啊，不出殡的吗？ 那这个是。 人家是8台星星官轿，满汉执事，宫灯串灯，子孙灯。 哎，对，说串说串， 就是。 哎，跟人队伍都这样，家里肯定错不了啊。 可不是， 肯定得高搭天棚啊，起脊天棚，钟鼓2楼过街牌楼，门口立3根白沙糕，1条横幅。 哎，上面写着3个大字儿：当大事。对不对？ 孟子曰：“为送死者亦当大事。” 呸！啊，你这还是出殡？都说你了，少听点相声，别跟这添乱了。咱们呀，还是靠边站着，等人家队伍过去，咱再过啊。 不是，我说你们啊，这闲着也是闲着，咱以此情此景作诗一首，如何呀？ 哎，我说老三，你今天这诗兴大发的有点大发呀，看什么都想作诗哦。你当你是乾隆爷呀？ 没，我觉着老三呀，这提议还不错。 你看， 这样吧，我是老大，还是先从我这儿来，哈哈，娶媳妇儿。哎，有了，我这句啊，听我这句，小小字儿坐门墩儿。 哭着喊着娶媳妇，呸！什么玩意儿啊，老大，你最好按词儿说啊，按词儿说。 哪有词儿啊？没有，我们呀，从来他就没有个词儿，没有词儿。 就是，不是说你们，你们不要污蔑我们。 啊，我们这都是真人秀，都是即兴发挥的，根本就没什么剧本。 乱七八糟的，我说你这句诗最好按词儿说。 啊啊啊，按词儿，等等啊，我找找。哎呀，这助理也真是的，就把这词儿他也不给画清楚了呢。来，你找着了，找着了，听我这句啊，这个出庄碰见一乘轿啊，一乘轿， 这才对嘛！别瞎改人老先生留下来的词儿啊，瞎改词儿，人家说你是戏霸。听着我这句啊，我这句是前边铜锣开着道。 嗯，好。我这句亲戚朋友都贺喜，老四 笑 笑， 完了， 可不就完了吗？啊，你娶媳妇儿不笑还哭啊？老三，等你娶媳妇儿的时候，二姐我看你是笑还是哭？ 这我哭笑不得了，我。 行啊，老四这句没毛病，走。 哎，走吧。 哎呦，怎么了，大哥？你怎么掉坑里？没事吧？不是我说你骑马上路你得当心呐！红灯停，绿灯行，一看二慢三通过。 哎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老三，你少废话！我的妈呀，这坑还挺深的，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哎呦，我的妈呀，救命啊！ 老大，你怎么了？啊？ 你们俩快下来看看吧，下来看看我掉到一墓里头了。 啊哈！老四，再赶紧下去看看去。 走。 哎呦，不是我说哎，这还真是银幕啊，这里边还挺大的哎。 别废话了，赶紧把我拉进来。哎呦，摔得我不轻，我这老腰。哎，老三，都怪你啊，老是跟这说那出殡的事儿，你这害得我都掉到墓里头。 关我什么事儿？ 行，都别愣着了。赶紧爬上去吧，你说这里头阴风嗖嗖的。 哎，别着急，着什么急呀？这大白天的没事儿，我这小女孩都不怕，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 就是的，就是。来，不是我说啊，这墓我可有研究啊。大哥之所以掉下来，估计是踩到盗墓贼打的那洞。看啊，哎，你看。看这痕迹就是南派的手法， 不是 背不住就是江湖上人称三叔那波的。 行，你网络小说看多了吧你啊，你别显摆了，看够了咱赶紧上去吧。啊，赶紧上去吧。 别呀，咱们能到这墓里也算是一段机缘巧合，不是说咱不得做首诗留念一下。 又做诗？行，快点来啊。哎，拿什么作诗啊？ 既然咱进来咱们就得专业点是吧？我看啊，分金定穴，寻龙摸金，就他了。看见犄角上那大锅了吗？ 大锅 就跟咱家煮饺子那锅一样啊。咱们就以这锅为题。 哎呦呦呦呦，得了吧，还锅呢，那叫顶。 呦呦呦，不是说你没看出来啊，二姐你对这盗墓也有研究啊。 我呸啊，上过小学美术课的都知道那叫顶。 就是 我那不是美术课都让数学老师给占了吗？是吧？不是说你我也没有上。 行了，你们俩就别纠结他叫什么啊，不管是锅还是顶啊，咱就拿它作诗，对不对啊？听我这第一句，这第一句是墓里我又把锅瞧啊， 顶， 墓里我又把顶瞧啊，把顶瞧。 嗯，听好了啊，我这句是刷洗倒水把火烧。 这不是我说你吗？您这不还是吃饺子的事儿吗？啊，得，我这句啊，噼里啪啦下饺子，嘿嘿，老四 捞， 捞就完了。 那不捞干嘛呀？不捞不全都碎了？哎，我说你是吃饺子还是吃那片汤汆丸子呀？没毛病啊，这事也做完了，咱赶紧接着赶路呗。 哎，你们听见了吗？这前头可有钟声啊！哎，你们看，远处那可是一座庙宇啊，一座庙宇。 哎，还真是哎。哎，咱们赶路也赶了一阵了，不如说啊，要不咱们几个人去那庙里边寻口水喝吧。 嗯，哎，老三，你上去叩打山门吧。 哎，好嘞。 阿弥陀佛，几位这是从何处而来啊？ 我们四人从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拜佛。 哎，老三，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这一个暑假的《西游记》，你还没看够啊你啊？师傅，别搭理他，我们四个是路过的，来您这贵宝刹啊，就是想找口水喝，哈哈， 找口水喝。 好说好说，几位施主。里边请。 哎哎哎，你们往那边瞧， 嗯， 那钟楼有这和尚正敲钟呢。 哦，哎对，刚才咱们听见那钟声，那肯定就是从这儿传出来的啊，从这儿传出来的。 哎，这样，不如咱们就以这寺庙铜钟为题，再做一首诗如何呀，大哥？ 啊啊，又作诗， 好 啊。不过这佛门清净之地。咱可不能胡言乱语、瞎说八道，哎，得好好的想想。哎，我想想啊，哎，有了，我的第一句是：一座古庙内有僧，哈哈，内有僧。 我说老大，你好好想就想出这么一句啊？ 那当然了。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基本上就和那个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那是一个水平。 我刚才都说了，不能胡说八道。你这什么？你好好说啊，赶紧说你那句诗。 哼，听好了啊， 嗯， 我这句是楼上倒挂一口钟。 嗯， 哎，说到钟上， 对了。 那我这句是连打108下，老四， 嗡， 你这学苍蝇呢，我让你说最后一句诗， 嗡 嗡， 这是啥呀？ 哎，没错啊，我跟你说没错，敲钟那可不就是嗡吗？ 呵， 你别说连打108下是嗡，你就是连打它216下那也是嗡啊，对吧？不能说哦，你打一下是嗡，打108下就变什么了啊？起个隆咚墙啊？ 啊，行，二姐，我说不过你啊。 哎，行了啊，你们俩根本都说不过我啊。这个水也喝的差不多了，咱们继续赶路吧。哎，你们看前面那镇子，应该就有那几位特殊的食材卖，咱们赶紧走两步，先把东西买了再说啊。走吧。 一连几次作诗，老四都是一字顶千言，再加上二姐在旁边帮衬着，气得这老大老三是干瞪眼呐。几个人在镇子上买齐秘方上的食材，准备找一家客店休息。这老三呢，又在吃上打主意了。 哟，几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呀？ 我吃面，吃面， 我吃面。您这词儿还挺熟。哎，您看啊，红烧牛肉面、鲜虾鲍鱼鸡，外带刀板馄饨面，四种口味，回头全给您上齐了。 嘿嘿，我说你们这是正经店吗？啊，不是，我说你不是黑店吧？我听说这刀板面是那些水贼的黑话啊。 瞧您说的，我这不是那位大爷要吃面，我这顺嘴答应吗？ 我们不吃面，我们要住店。 这您可来着了，我们这儿刚巧还剩下两间上房。 两间？不，我们这四个人我们都得住单间，两间哪够啊？赶紧再给我腾出两间来。 这位大爷，我们真的就剩两间了。 少废话，不是你看我们这几位像没钱的吗？啊，跟你说不好使，把你家掌柜的叫出来啊！把掌柜的叫出来。 我劝您一句，还是别叫了。我们掌柜的可更不好说话，说翻了可爱动手。 哟，呵，我一开店呢，你还要打人？不是我说的，你们掌柜的谁呀这么厉害啊？ 哼，我们掌柜的姓金啊，说起来我们金掌柜也是小有名气，您扫听扫听，叫金镶玉。 清香， 怎么这名还有点耳熟啊？ 是啊， 哎，大哥 啊，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周围了吗？这家店叫什么呀？ 好像叫龙什么，龙门客栈啊，龙门客栈。你，哎，龙，你这还是黑店啊你？ 不是不是，误会误会，重名重名。 行行行行行啊，两间就两间吧，我一人一间，你们仨一间，凑凑得了。 不是这， 梁姐，得得得，什么都听您的啊。 行吧，不过哎，这住凑合了，吃的那可不能再凑合了啊，咱们得吃点好的啊，吃点好的。 对，咱们吃饺子。有道是好吃不过饺子，好。 哎，有这不错。老三，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啊？吃什么饺子呀？啊，吃什么饺子呀？ 说秃噜了，说秃噜了啊！大哥，吃饺子好啊，大哥。 怎么好啊？ 我想了一主意 啊， 吃饺子能吃老四。 哎，不是，你什么主意啊？ 咱们这么、 哎哎，我说你们俩又在这嘀咕什么呢？ 他这个啊，是吧？ 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这个食材不是买的都有富裕吗？是吧？不是我说啊，咱们这样，先按秘方上的，咱包一回尝尝，这样咱回家再给爹妈包，不是也熟练吗？ 就是， 是不是？ 哎，老三说的对啊。这样，我烧火啊，我包啊， 我包。 那我就揪劲儿啊，我擀皮儿。 那我煮，我捞。 嗯、 哎，老四你呢？ 吃。 好，不是我说你啊，等会儿让你吃够够。饺子煮得了， 吃。 别着急呀、啊，老四，肯定给你吃啊。不是我说你啊，咱们这一路上都作诗，这饺子是不是也得做个诗啊？ 嘿嘿，我觉着老三的这个主意不错。 哎，大哥说的在理，而且咱这诗还得跟吃饺子有关系。 什么意思呀？哦，以饺子为题做首诗？ 哎，倒不是以饺子为题啊，咱们的诗不限制几言，可是这饺子可有限制。 怎么限制？ 不是说你们啊，咱们呢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比方说了大哥说了七个字儿，那就吃七个饺子。 哎， 二姐您说了五个字儿，您就吃五个，您说六个字儿就吃六个，怎么样？ 哎，我算明白了啊，你们俩这是憋着饿老四呢是不是？ 哎， 这一道他净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一字儿管一个饺子，你不还把他饿坏了呀？ 哎、 不行、 哎、 呀，不行！ 二妹，别着急呀、啊。你说咱们这一路上是不是，这看见什么事儿咱们都作诗了，这不能破例呀、啊！啊，这样吧，还是我先说。哈哈，哎，你们看看外头这个房檐底下呀、啊，它有一个燕子窝，看见了吧？咱们就以这燕窝为题，咱们来做多少诗。哈哈，我这头一句是。抬头看见一燕窝啊，七个字儿，我得剥七个饺子吃啊，七个饺子。 行啊，我这句里边小燕儿八九个，我这也有七个啊，我自己剥。 哎，我说二姐，您这饺子都杵碎了啊，这怎么吃啊？ 你管着吗？啊，我就爱吃这片汤汆丸子，你管着吗？该说你那句。 不是说你、啊。啊，对，我想想啊，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姐说里边小燕八九个，这小燕不会打食啊，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打回食来喂小燕，老四就得说喂，就让他吃一个饺子。 对啊，嗯，我这句是大雁出窝把食打，老四你说我 哎，你要说喂是不是？ 嗯， 还嗯呢。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说进窝再喂，你还能吃四个呢，等会儿再喂还能吃仨呢，先喂后喂你还能吃俩呢。 你怎么还没明白呢？啊，听好了啊，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你说的越多，吃的就越多。 哎、二姐，你别捂了呀，待会儿再憋着。老四，说呀，快说，快说。 我把大雁说一说。 嘿，你这一路上都是一个字儿，你这回精了哈。啊，得了，你也吃七个吧。 就是，吃七个。 别忙，还有 啊， 还有， 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屎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儿打够，敏翅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那小雁一见笑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面把食儿打，实在饿得我了不得，大雁一见不怠慢，叼过食儿来喂了个，喂了这个喂那个，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个。 打住，别说了，饺子都归你了。 老三要是不拦着呀，这老四能一直说到天亮去。别说这锅饺子都是他的了，以后几十年什么立秋冬至年三十，这饺子都得归他。所以这故事讲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要与人为善，别成天到晚算计别人，哎，觉得自己有点小聪明，到头来呀，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呢，要和睦相处，互相扶持。尤其咱们国家呀，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了，以后两个小孩的家庭也变多了，兄弟姐妹之间如何相处，那可是需要家长重视的问题。有道是家和万事兴嘛，只有一个个小家和谐了，咱这社会大家庭才能和谐，您说是不是呢？好了，咱们相声有戏这一段吃饺子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之后的精彩故事是尽在下回。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吃饺子》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总策划李杰，监制吕游，总导演张有信，导演马笑宇、徐超，编剧徐超，录音制作马笑宇，说书人由赵亮演播，老大由季彤演播，二姐由思农演播，老三由夏明演播，老四由浩洋演播，和尚由马笑宇演播，小二由徐超演播。 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